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指出，下年度的财政储备降至7600多亿，相等于12个月政府开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这个水平是相对健康，相当于12个月政府开支的储备，并非下限。重新已经检视由回归至今的3个经济周期数据。对于预算案估算，出年至2027年，本港经济年均增长是3.7%。陈茂波形容有关估算是合适，政府是基于今年出口数据改善、没有跨境运输障碍、内地经济增长快速等。预算案就各项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即是辣椒，维持不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现在楼价虽然在高位回调10%多，但是仍然属于平稳，亦没有出现过任何金融风险，市民供楼断供的情况只是微乎其微，所以政府不打算做调整。他又说，现在楼市稳定，但是政府会继续留意情况。对于预算案提到2023-24年度卖地计划一共有12幅住宅用地，加上铁路物业发展、私人发展和重建及市区重建局项目，预计全年的潜在土地供应可以兴建超过20000个单位。陈茂波说，即使去年部分卖地项目流标，兴建单位都超过18000个，有信心可以超出长远房屋策略之中12000个单位的年度估算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是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虽然危机和乱象时常出现，但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他又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来不针对第三方，都不受第三方干扰，更加不接受第三方的胁迫。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务实合作，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两国的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普京在会面之中说，当前俄中关系正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双方各领域合作以及在上合、金砖等多边组织中的协调富有成果，在国际事务之中加强团结协作，对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格局的平衡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波兰华沙的访问，乘搭专机回国。拜登在离开华沙之前，和北约9个东欧成员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与会领导人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他们都讨论了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态势。拜登就重申美国对北约第5条的坚定承诺。他们期待7月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团结和集体防御。另外，拜登在会前被问到俄罗斯暂停履行和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款一事，他说俄方的决定是重大错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有烟霞，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喺新柳街对出，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近新城市廣場一段是擠塞，而家龍尾在沙田污水處理廠。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車多繁忙，而家龍尾科學園。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近深井車多龍尾青龍頭，荃灣路出九龍近進星工廠大廈慢車龍尾奇德專新村，仲有西貢公路去返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是車多龍尾在康湖居。公路情况，大坑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大坑道近住加仑台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大家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26点，升咗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1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5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3.4跌2.6，阿里巴巴93.9升9.5，京东集团183.8跌2毫，友邦保险81.5跌9毫，美团140.6升6毫，百度集团136.8跌3.7，华润置地37.4升5仙，香港航天科技13.9升1.12，中国神华24.3升咗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34.84，瑞士法郎0.931，加元1.353，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70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59美元，卖出182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天在千禧年代這裡就是講財政預算案，在昨天就發表了，其中講到 2023-24 的財政年度預計那個的預算就會是赤字，就是500多億的，有些什麼的措施呢？電子消費券會有，就會有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派發的，分兩期，第一期3000元就預在4月會派到，第二期2000元就預年中是派的，有好一些不同的支援的措施或者派糖的措施，俗稱叫做其中在子女基本免稅額那裡就是會2324課稅年度會增加10000去到130000，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就是100%的寬減2022-23這個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不過上限的數字來說就是少了，現在就去到6000，之前就是10000的，還有一些譬如發放額外半個月的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會有、代繳考試費會有、給用戶一些住宅用戶1000元的電費補貼都會有，支援個別一些行業，好像旅遊業就是說向合資格的客運營辦商和持牌旅行代理商提供8%這個貸款擔保，如今年4月推出的，有一個的措施都會推的，這個就可能一些吸煙的人士會特別關注，因為預算案提到就說會即時調高煙草稅，每支加6毫子，以一包20支計，每包就會加12元，那個增幅來計就是超過30%，計翻每包可能個零售價都去到成70多元嘅，咁見到政府就話連埋其他煙草嘅產品啦，好似一啲煙絲啊、雪卡啊等等嗰啲嘅稅率啦，按翻呢個比例去調整之後啦，加税之後，估計每年咧可以為庫房咧增加咧係大約10億元嘅税收嘅。各位點睇整體預算案嘅措施，同埋頭先提到話加煙草税呢一個嘅情況咧？咁1872311，另外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召集人盧啟律，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盧啟律。預算案講到話，每支香煙嗰個煙草税咧就係加6毫子嘅，整體你點睇呢一個加煙草税嘅舉動同埋個幅度咧？ 而家每支煙加6毫子，即係每包煙而家70多元啦，73.幾好似係。咁其實係非常之貴嘅，因為其實今年一嚟就係經濟唔好啦。咁基層煙民已經好慘啦，尤其係班長者啦。咁佢啲戒煙服務又做唔到，要幫佢哋戒煙又加重税咁樣，咁變相好似逼佢哋即係去賣舊式香煙咁樣。因為我最上個月咧，我哋做咗一個民調嘅，咁佢講訪問咗1000多個嘅吸煙人士，咁裏邊有80%嘅吸煙者都係表示話，如果大幅增加咗個煙税之後咧，就會即係轉食呢個走私香煙，咁即係話其實加税之後，有更加多煙民就會退而走險咯，就食一啲來歷不明啊、質素亦都冇保證嘅私煙。咁所以其實加煙税，即係不但止冇得即係冇鼓勵到煙民去戒煙之餘，亦都會助長黑市香煙啊。 因為政府就講話其實加煙税就係國際公認嘅一個有效嘅控煙措施，亦都睇到之前政府有個目標啦，2025年將嗰個吸煙率咧由9.5%啦去降到7.8%嘅咁。你覺得今次加呢個幅度，聽你咁講係冇辦法達到呢個減低吸煙率嘅目標，反而就係轉咗去私煙，係咪咁啊？ 例如效法翻一個亦都有呢個無煙中國嘅紐西蘭，即係新西蘭嚟講啦，佢哋都亦都係加煙税，都係已經去到一個飽和嘅狀況底下，就係其實佢咧冇一個幫助嘅，咁所以佢都又係進行一啲規管一啲新嘅煙草產品，俾一啲傳統嘅煙民去做一個替代品，而慢慢去步向一個佢哋嘅無煙中國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加煙税嚟講，喺一個咁嘅經濟環境底下加，其實係唔係咁啱時間，都係唔係咁好咯。 但其實又會唔會任何時間加都未必好咧？即係睇翻預算案都有講到，對上一次比較大幅度咁樣加個煙草税咧，都成10年㗎啦，甚至超過10年㗎啦。咁佢提到話個政策效果都隨住通脹等等嘅因素咧，都逐漸淡化啦。咁亦都同世衛嗰個建議嗰個煙草税佔零售價嗰個比例去比咧，而家係62%嘅。世衛建議就係75%嘅咁，所以其實會唔會都係即係都隔咗好一段時間先加噶啦？如果你再去之後先加，又會唔會始終都係總有一個時間係煙民係會反對嘅咧？任何時間都會唔會係未必合適咧？又 始終今年嚟講，啱啱叫做我哋復常，叫開始復常翻啦。咁但係都係經濟未真係去到一個起飛翻嘅程度咧嚇。依家呢一刻佢家其實唔係咁適當咯。其實應該可以喺因為上年嚟講咧，特首講咗話會有個公眾諮詢嘅，可以其實喺公眾諮詢之後再慢慢從長計議先再決定加唔加。 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出咗呢個加煙税之後咧，有唔同組織都有一啲嘅建議咁。其中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提到話，政府就係最好就可以按年加煙草税嘅咁。如果按年加，會唔會可能個比例或幅度又加得細啲，而煙民個接受程度又可能會好啲咧，而唔係一次過加個相對大嘅幅度咧？ 其實呢樣嘢應該係翻個諮詢，即、就、係、是、全民即係個公眾諮詢底下去再講咯，因為。佢要吸入翻多啲吸煙者嘅吸煙人士嘅意見啦，其實唔係淨係即係做一啲離地嘅説話啊，或者淨係問一啲即係支持政府嘅方向，或者直支持吸煙個即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嗰邊嘅方向嘅説話嘅聲音咯，要統一翻即係叫做概廣闊多啲唔同嘅聲音，先知道邊一個措施係實行得係去可行咯。 但呢個就可能同個政策嗰個原意，因為佢本身已經定咗個目標啦嘛，2025年係降到7.8%啦嘛。即係如果有呢個目標，可能佢哋都真係要做一啲嘢嘅喎，就可能係呢一個國際公認有效嘅措施嘅咯喎，就係咁，係咪咧？ 如果咁樣國際公認嘅話，其實佢可以更加效法多啲唔同國家或者國際間嘅方法啦，譬如咧譬如規管一啲新嘅。煙草產品或者新型的吸煙產品去替代這個傳統香煙吸煙率，令到可以好像新西蘭那樣，經常都說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經常都說新西蘭的，新西蘭都是做這件事的，為什麼他們不做呢？希望政府可以其實就是再看回這個國際的趨勢啦，或者我們內地的趨勢啦，可以重新審視一個一些控煙措施咯。 點睇？其實政府除了話加這個煙草税之外，佢都話有第二啲工作會做嘅，話同時加強推動戒煙啦，話會針對一啲私煙嘅執法工作咧，都會加強嘅咁。有冇信心去做到呢？頭先你提到話可能加咗煙草税，啲人就會轉咗去私煙啊嘛。 其實私煙方面一直都存在嘅，其實都做得做到海關好辛苦啦，大家都知道。咁佢咁樣加煙草税底下。會只會推動翻更加多人去幫襯試煙咯，因為我哋上個月都做過一個民調，頭先講過啦，因為都有80%嘅人，佢哋都係傾向去幫襯試煙嘅，咁所以其實佢咁加煙税法，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對到呢個控煙有幫助咧？ OK， 好啊，同阿盧啟律你傾到呢度先。盧啟律咧就係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召集人啊，咁啊講到有關於加煙草税預算，提到啊每支煙咧就係煙草税上調6毫子咁樣嘅咁。另外又想講下整體成份預算案啦，咁啊今次都想請一位嘅學者同我哋傾下預算案佢嘅睇法係點咧？有電話旁邊有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學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肖乐文。 早晨，李兆波。新一届政府的第一份的预算案，你自己点睇整体一些措施或者大方向，作为政府的首份的预算案又点睇咧？ 就因为都是新一届政府首份预算案啦，啱啱亦都系叫做疫后啦，咁睇到都好努力咧去振兴经济嘅，虽然就有咁大嗰个嘅财政嘅赤字，咁但系咧啱啱啊司长喺节目嗰度都有啲听众问啦，即系啲长远嘅一啲嘅规划咧就欠奉噶，即系我知长远嘅规划都系政府嗰个嘅收入嘅基础咯，所以你见到咧即系譬如今次其中一个比较有啲争议嘅就系嗰个足球博彩税啊嘛，咁马会当然就唔系好高兴啦，咁我自己睇就系好简单嘅啫，就即系嗱，政府咁庞大嘅赤字，又要派糖，咁啲钱咧边度嚟咧？你加利得税呢个咧就牵连甚大，影响香港竞争力。咁薪俸税嘅收入又唔系好多，10%+到，咁所以咧两年前去加过嗰个嘅股票印花税啦，呢个最容易就即系得到嗰啲钱。咁今次就加呢个足球博彩税，就亦都系琴日啲媒体问我，即系杀伤力系最细。咁司长都系有承认呢样嘢，即系话影响系最细噶啦。咁就24亿咁样样啦。咁呢啲就系短期嘅嘢嚟嘅，睇到。所以咧中长期咧政府嗰个收入基础啦，真系唔系咁稳咯。咁喺预算案嗰度交代啲数字话，印花税少咗400多亿，卖地少咗400多亿，两个加埋900多亿，差唔多1000亿。嗱，咁所以你睇到咧，就其实咧呢两嚿大数咧有乜嘢差池嘅话咧，咁政府就可能盈余就变成呢一个赤字咯。咁所以咧。 即係中長期嗰啲，我覺得真係欠負啦。唔係淨係今次嘅，但係我失望嘅就係咧，新一屆政府啊嘛，咁你既然都前面仲有幾年嘅時間，應該做一啲長遠嘅規劃咯。 不過政府都提到啦，即係話係今年啊，佢嘅寫法係今年暫時維持利得税同埋薪俸税稅率不變啦。咁亦都話如果要開一啲新税嗰、那個政策目標要先清楚，同埋亦都要俾社會有充分討論咁。點睇呢個講法咧？係咪即係意味住？這個做法可能即係嚟緊會有一啲即係有啲講法會唔會釋出即係嚟緊加税嘅一啲信息啊咁，你自己嘅睇法又同唔同意咧？ 遲早都會加㗎啦，即係你見到如果我哋嘅收入嗰啲係唔穩嘅話，但係咧你話要經過咩充分嘅討論咧，記住好多屆政府回歸後都討論過好多次㗎啦，咁已經都過咗半啦，你回歸下，咁你變咗即係仲喺度討論咧，你到付諸實行又唔知搞到點喎？仲有一點喎，你嗱討論嗰度有一個問題啦，嚇討論咗咁多次啦，你實行嗰陣時咧，往往政府喺推出一啲政策去實行嘅層面嗰度咧。就倒寫落蟹喎，譬如嗰、那個即係招財嗰度啦，啊雖然依家就叫暫時解決咗啦，啊何建輝個司機，咁啊嗰、那個二通行嗰啲又係啦，即係任何嘅嘢咧，你喺度推行嗰陣時咧，就跟住就亂曬龍嘅，咁所以我就真係有啲擔心咯。利得税嗰度咧，仲有一點咧，我想提嘅就係、是、啊司長佢喺預算案度啊，唔係跌咗好多，但係咧利得税睇到嗰個收嘅税款係有啲滯後嘅，即係話我哋今年睇到唔係跌咗好多啦，相比於印花税同埋個地價，咁但係接表示之前嗰年嘅情況咁啊，嗱啱啱公布業績，匯豐控股同恒生都係跌嘅，恒生跌好多，陸陸續續企業出嚟個業績應該都唔好嘅，我哋譬如見到龍頭嗰個嘅新地，咁啊不嬲嗰個收入都800多億，咁最近嗰個業績就700多億，咁變咗我哋跟住收税會利得税係少咗嘅喎，嗱咁呢個咧。都是比較令人擔憂的一個情況、 okay. 想講一下啲一次性措施，今次都有再派消費券嘅，就5000元分兩期嘅，你自己點睇呢？因為佢就消息估計話可以做到0.6%嘅經濟提振作用，你又同唔同意到咁 咧？我都聽到消息，我唔同意嘅、就當然啦，這個你叫消費券你發覺喺個預算案嗰度，今次話社會反應正面嘅，都冇講咁多，又話咩振興消費啊，啱就話消息嗰啲咁講啦。我知道有啲人就鬧我，因為我唔係好主張派，我覺得應該派俾一啲咧低收入嘅人，因為如果睇翻舊年2022年嗰個零售嘅消費額咧，3499億啊，2021年係3529億，咁我哋知道2022年派咗10000元嘅喎，2021年派咗5000，竟然嗰個零售消費額係低過2021年5000元嗰陣時喎，餐飲都係，餐飲舊年係868億。2021年係927億，又係少咗嘅喎。咁派多咗一倍就少咗，又話啱啱疫情啊，但係2021年有第四波，2022年有第五波嘛。即係你咁睇嘅話咧，就似乎振興呢個嘅消費咧就站唔住腳啦。我哋舊年 GDP 都跌咗3.5%。日本嘅數字話俾我哋知咧，日本觀光協會就話啲錢走咗日本嗰度，所以我話你再派咧變咗日本消費券啦，就唔係呢個本地消費券。當然收到嗰啲係開心啦，咁但係我自己就有啲保留啦。 另一啲嘅即係叫派糖。措施啦，咁2021-22年度預算就提出就係話呢一個寬減個薪俸税同埋個人入息課税嗰個上限由20000元減到10000元，咁都有啲尤其是中產啦，有啲不滿嘅聲音。今次就再低啲嘅嗰個上限就去到6000啫，咁你自己點睇？有啲講法係咪話都似乎係喺中產嗰度咧係會支援嘅力度會細咗啊？咁同唔同意咧？又？ 啊！呢個肯定嘅，就即係諗住你退税咧，係要交税先退俾你噶嘛。如果你話派消費券係人都派咁樣，咁嗰個即係話你越交得多嘅話，就退得越多啦。當然個上限減到你6000元個威力大減嘅，呢個肯定。不過咧，由今次嗰個預算案裏面有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亮點，就係嗰個樓宇買賣個印花税嗰個嘅税階咧係調整咗嘅。即係如果你買啲600万至900万嘅叫做普通樓咧，香港嚟講貴咧，即係少交咗幾萬元嘅。咁呢個咧。就其實就幫到個中產嘅，但係要你買樓啦。我自己覺得就遲來的春天啦，因為咧啲樓升咗咁多嚇，對上一次調整，你講緊都10多年前，咁其實應該老咗去調整咯。但係亦都係翻到政府老問題啦。你印花税嗰度揾咁多錢，咁政府如果你話減嘅話咧，你譬如話中產又退税嘅話，咁啲錢係邊度嚟嘅？所以咪搞到依家就係喺足球博彩税嗰度嚟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個根，即係個根本嘅問題就係政府嘅收入個根基嗰度啊。 OK， 好啊，唔該曬李兆波，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好。 李兆波咧就係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頭先講到其中今次有一個嘅開源方面啦，收入方面啦，喺預算案都提到嘅就係話政府提出向馬會咧、賽馬會咧係徵收每年24亿元嘅額外足球博彩税，咁啊為期5年，但係就冇喐到咧個博彩税嗰個稅率嘅咁。嗱呢個你又點睇咧？另外就頭先講到話煙草税嗰度都有係每支煙嗰度係提高啊，就係6毫子嘅煙草税嘅咁。咁啊，聽下大家嘅電話喎，有陳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啊。 早晨。 係，我都想講講咧，消費券嗰度嘅。其實今次咧，我係唔贊成咧派消費券嘅。點解咧？因為上一次消費券嘅問題咧，就係好多其實係買咗啲好多嘅奢侈品啦嚇，同埋咧根本就立亂派，我覺得政府，因為咧，我覺得佢譬如你話今次係連嗰啲咩過嚟讀書啊嗰啲又話派，既然你覺得咁多邪已經財邪啦，點解仲要咁樣亂派咧？咁我就提議咧，就倒不如咧喺呢個電費津貼裏邊咧提到每户3000蚊去電費津貼。點解咧？因為香港咧真係好熱嘅，一到夏天咧。就咪而家電費咧，即係加咗好勁啊！咁變咗咧好大負擔啊！因為咧唔係想唔環保，而係咧香港太熱啦，你冇可能唔開冷氣啊！嚇、唔開冷氣，個人根本唔舒服咧。好多咧啲老人家啊，或者啲細路都好啦，其實根本都熱到咧，一唔開冷氣根本就好熱病咧，就盞咧入多咗人入院啦嚇。咁同埋咧就可以咧就真係使到咯，因為你加咗消費券嗰啲咧，俾大家去使咧，出面買嘢咧根本就乘機加曬價，因為有消費券嘅關係，所以根本咧唔係話真係實切到可以幫助到啦，因為反而其實加咗價嘅話，你用多咗錢，但係買唔到多嘅嘢啊，係咯，咁所以我建議咧， 但你自己使咧會唔會都使喺啲奢侈品嗰度咧？其實 我自己都會咯，因為覺得即係其實你話即係好窮咩？香港人，你睇下一到放寬，幾多人有錢去旅行係咪先？咁、反而我覺得就反而即係你又可以使翻喺即係用翻喺電費呢咁實際嘅方面咯。你即係我覺得唔係真係個個即係當然有窮人嘅，但係其實窮人咧政府好多時幫咗好多嘅，即係可能佢哋唔識去申請，可以揾社工去申請。因為我咧都有啲朋友嘅親戚咧，佢譬如攞綜援嘅嗰啲咁咧， okay. 其實佢話咧香港其實真係好多幫助嘅，政府係幫助佢，唔係話真係咁守緊嘅咋。所以其實佢哋。即係只要去申請嘅話，根本就唔需要咁樣，反而覺得即係電費真係好需要，因為咧、 okay, 聽到阿陳小姐呢個説法啦。咁我哋同你傾到呢度先。仲有黃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你好。 係，請講。 係，我覺得司長最初講個酒税嗰度咧，就其實同煙税一樣嘅。咁其實酒而家有好多醫學證明，酒對人健康亦都唔好噶啦。咁亦都係一個為不是税收这个问题，而是为健康市民健康应该要考虑酒税这个问题了。咁仲有吸烟嗰度呢，我諗全世界已经医学已经证明就烟呢除咗毒品之外都差唔多到去影响人嘅身体健康。咁呢就呢、这个虽然吸烟呢就有好多呢、这个工种呢有好多人呢就依靠去生活嘅，但係我觉得如果係對我哋市民嚟講，呢個健康嘅維守嘅話咧，我諗呢個公眾咧應該係有定一個時間要去沒落㗎啦。我諗或者定20年、50年，應該香港全面禁煙呢個。 政府 香港人健康呢樣最啱嘅。 政府都有個目標嘅，先都講到2025年就再降嗰個吸煙率由9.5%去到7.8%啊嘛。咁但係個關鍵就係係咪加咗煙税，你覺得真係會令到吸煙嘅人少咗咧？頭先有啲人士嘅睇法就係話，可能會令到啲人轉去買私煙，就未必係令到個吸煙率少咗，不過就未必即係咁嘅方法咧去避開嘅交税嘅啫。 呢一個兩個問題，頭先我所講話。一個長時間之內要香港全面吸煙咧，就俾個時間大家，即係行業或者人都要知道，喂，香港冇煙食啦，大家要知道啦，即係香港50年不變咁嘅呢一個原理一樣，就是、香港政府提出嚟嘅呢個。另外一個頭先所講話，要去攞要去買私煙，咁如果其他物品加咗價，咁香港咁啲人係要點樣做咧？咁會唔會係偷去搶咧？ 咁 呢個同一個道理嚟啫喎，你吸咗根本係有害嘅。你加咗價，咁你就話對佢哋有困難啦。咁我正式嘅食品加價，咁啲香港市民要點樣做咧？ Okay. 大家要考慮呢一樣嘢。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同你傾到呢度。嗱，預算案暫時傾到呢度先啦。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我哋嚟緊咧都會有唔同嘅局長講下預算案嘅內容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联合医院在手术室的手术灯跌了下来，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工程袁柏良。 以往我们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同样事情发生过，我们当然非常重视。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医疗成效及科技管理黎正康。 为了安全起见，其实我们都逐一进行了一些初步检查的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